咁就係觀照功夫。 觀照得力，就得相似嘅境界，有相似就可以進入分證嘅境界。咁樣學佛，才能夠得真實受用，即係功夫真正得力。 如果離開呢啲原理原則，無論修學邊個法門，亦不過係古德所謂嘅做個樣啫，得唔到真實受用。換句話講，喺生活中決定唔能夠解決問題。學佛一定要認真，要明理，要懂得方法，要知道境界，要把握光陰，唔能夠俾光陰空過。一分光陰即係一分命光，世法無常都係假嘅，不必計較，一切隨緣就得自在。